手却不能感受，你离我越近越无言开口，我猜不透你的想法和借口，开始的温柔不再有，我用心体会着你给的伤口，被风一吹眼泪就开始纷飞，爱被冻结了没办法奢求，断肠的誓言被沙漠风暴狠心地带走，想开口说挽留，亲爱的会回头，看着我那比心更痛的眼眸，至少能感动所有，亲爱的我不甘心放手，没勇气看你走，还在原地逗留，求你能够回头，难道真的没有了以后？着你的手却不能感受，你离我越近越无言开口，我猜不透你的想法和借口，开始的温柔不再有，我用心体会着你给的伤口，被风一吹眼泪就开始纷飞，爱被冻结了没办法奢求，断肠的誓言被沙漠风暴狠心地带走，想开口说挽留，亲爱的会回头，看着我那比心更痛的眼眸，至少能感动所有，亲爱的我不甘心放手，没勇气看你走，还在原地逗留，求你能够回头，难道真的没有了以后？想开口说挽留，亲爱的会回头，看着我那比心更痛的眼眸，至少能感动所有，亲爱的我不甘心放手，没勇气看你走，还在原地逗留，求你能够回头，难道真的没有了以后？ 现在已经过了凌晨，我依然还是难以入眠，不知现在在何方的你，让我对你苦苦的思念。 一夜时间已过凌晨两点，孤寂的思绪飞到你身边，翻来覆去总是难以入眠，哦，人清醒的就像白天，爱情是否已是过眼云烟，伤了心后而你却已走远，不要把我哦拒之一别，让我独在风里。 别说爱你只是谎言，我对你的心永远不变。再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不要走得太远，能否再次回到你的身边，让我们的爱就像从前，从前。 就像从前，从前。